我穿好衣服，锁上房屋的后半部。当我回到客厅的时候，特里已经在椅子里睡着了，头垂向一边，脸已经失去了颜色，整个身体由于疲惫而松弛。他看起来令人怜悯。我碰了碰他的肩膀，他花了很久才清醒过来，感觉就像走了一条漫长的路。当他回过神来，我说，要不要带个行李箱？嗯，那个白色猪皮的宝贝还在我衣柜的最上层呢。特里了无兴趣地说，箱子是空的，而且太显眼了。我觉得你要是不拿行李箱才会显眼。我走回到卧室，站在衣橱里面的梯子上，把白色的猪皮箱子从高高的架子上拿下来。天花板门就在我的头顶，我把它推起来，尽可能够到靠里的地方，把它的皮质钥匙包丢在某根灰蒙蒙的房梁后，或者是我不知道的某个角落里。我拿着手提箱爬下来，掸了掸上面的灰，塞了点东西进去。一条崭新的睡裤，牙膏，备用牙刷，几条廉价的毛巾、浴巾，一包棉手绢，15美分一条的刮胡膏，买刀片送的剃刀。这些都是全新的，没有任何印记，也完全不显眼。当然，如果是他自己的东西就更好了。我又放进去一品托，还裹着包装纸的波本酒。我锁上手提箱，把钥匙插在一个锁孔里，拿到前面。他又睡着了。我没叫醒他，打开门，把手提箱直接拿到车库，放进敞篷车的前座后面。我把车子开出来，锁好车库，走上台阶回去叫他。锁好门窗后，我们就出发了。我开得很快，但还没到要吃罚单的程度。一路上我们几乎无话，也没有停下车来吃饭，因为没有时间。边检的人什么也没说。到了蒂华纳机场所在的那处多峰台地，我把车停在靠近售票厅的地方，坐在那儿等着特里买票。DC3 的螺旋桨已经缓缓转动，速度慢到只能将发动机热起来。一位身着灰色制服、身材高大的英俊飞行员正在和四个人聊天，其中一位身高约6英尺4英寸，戴着枪套，他身边有一位穿长裤的姑娘，一位小个子的中年男人和一位高的把身边男人衬得更加弱小的灰发女士，还有3-4个一望便知是墨西哥人的人站在附近。看来搭飞机的就这么几个人。登机的舷梯近在咫尺，但没有人着急上去。这时候一位墨西哥空服人员走下扶梯，站着等候，好像也没有扩音设备。几位墨西哥人上了飞机，但是飞行员还在跟那几个美国人聊天。有一辆大帕卡德轿车停在我的旁边，我下车去看了一眼牌照。也许某天我会学着不管闲事。当我转过头的时候，我看见那个高个女人正盯着我这边看。这时特里穿过尘土飞扬的砾石路走过来，他说，都办好了，就在这里道别吧。他伸出手，我握了握。他现在看起来气色还不错，只是累，疲惫到了极点。我从老奥兹中把猪皮箱拿出来，放在砾石路面上。他生气地瞪着他，他暴躁地说，我告诉过你我不想要它。特里，里面有一品托好酒呢，还有睡裤之类的，而且这些东西都没有个人标记，如果你不想要，就寄存在什么地方，或者扔掉。他生硬地说，我是有理由的，我也有。特里突然笑起来， 他拎起手提箱，用另一只手捏捏我的胳膊。好吧，兄弟，听你的。记住，如果事情变得棘手，你可以自己做主。你不欠我什么，我们一起喝了几次酒，成为了朋友。但是我总是贪我自己。我在你的咖啡罐里留了5张100元大钞，你别生我的气。我宁愿你没留。我的钱连一半都花不完。好了，好运吧，特利。那两个美国人正在缓缓沿着舷梯往上爬，一位面庞宽黑的矮胖男子由售票厅的门口走出来，挥着手指指点点。我说，登机吧，我知道你没杀他，所以我才会来。特利强打起精神，身体变得僵硬，他慢慢转过身，回头望了望，然后静静地说，抱歉，这一点你错了，我要慢慢地走向飞机，所以你有充足的时间来阻止我。特利走过去，我望着他，售票厅门口的家伙正在等，还不至于太着急。墨西哥人很少会失去耐心。他伸手拍了拍猪皮手提箱，对特利咧嘴一笑，然后侧让一边，让特利穿过门口。过了一会儿，特利由门的另一边出来，非常缓慢地走过砾石路。他停在舷梯前，朝我这边看。他没有打信号或挥手，我也没有。接着，他上了飞机，舷梯就被撤走了。我上了自己的老奥兹汽车，发动了引擎，倒退，掉头，驶过半个停车场。高个儿女人和矮个儿男子还站在停机坪上。那个女人伸出一条手帕挥舞着，飞机滑行到了停机坪的尽头，扬起大量的尘土。接着，在远端转弯，马达加速转动，发出雷鸣声，飞机开始前进，逐渐加速。飞机身后尘土漫天，接着升入空中。我望着它在疾风中徐徐抬升，继而消失在东南方向瓦蓝的天空里。然后我离开了。边境处没有人看我一眼，就仿佛我的脸如表盘一般索然无味。从蒂华纳回来的路很漫长，恐怕是本周最无聊的一条路了。蒂华纳什么都没有，那里的人只想要美元。羞答答的孩子侧着身子磨蹭到你的车旁，瞪着充满渴望的大眼睛说，先生，请给1毛钱吧。在下一秒，他们会试着把自己的姐姐卖给你。蒂华纳不同于墨西哥，边境城市就仅仅是个边境城市，就像滨水区也总是毫无特色一样。你说圣地亚哥，那是世界上最美的海港之一，但只有海军和一些渔船。到了夜里，那儿就变成了仙境，海浪起伏，像老妇人哼唱歌谣。但是，马罗得回去确认一切安然无恙。一路向北，周遭单调的像水手的耗子。穿过一座城，顺着山坡向下，沿着一条海滩，再穿过一座城，下山海边。我到家的时候已经2点，他们在一辆没有警标和警灯，只有双天线的黑色小轿车中等着我。但是双天线也不意味着那就一定是警车。在我走到台阶一半的时候，他们从车里出来，大声朝我喊。寻常的两个人穿着寻常的制服，迈着寻常的悠闲步子，就好像整个世界默不作声地等着他们发号施令。 你叫马洛吗？我们想找你聊聊。 他的徽章在我面前一晃而过，我没有看清，那也许是一枚害虫防治员的徽章。他一头金发微微泛灰，看起来很难搞的样子。他的同伴身材高大，帅气利落，带着一种独特的卑鄙，看起来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打手。他们有一双专注和等待的眼睛，耐心而仔细，冷酷并不屑，那就是警察的眼睛。在警察学院的结业会操之后，他们便拥有了这双眼睛。 格林警长，中央凶杀组，这是戴顿警探。 我继续上楼，打开门锁。通常你不会和大城市的警察握手，那样太过于亲近了。他们坐在起居室里，我打开窗户，微风低语，格林在介绍情况。 有个男人叫特里·伦诺科斯，你知道他对吧？ 是的，我们一起喝过几次酒，他住在恩西诺，为了钱而结婚，我从没有去过他家。 格林说，有时候。 那是指多久一次？ 那只是一个模糊的说法，就是偶尔，可以是一周一次，也可以是两个月一次。 那么说你见过他的妻子了？ 见过一次，很短暂，在他们结婚之前。 那么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在哪儿？ 我从茶几上拿起烟斗装满。格林身体前倾靠近我，大个子家伙坐在更远处，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笔尖靠在红边便签本上。 我是不是该说你问这些干嘛？然后你会说我们负责问问题。 哼，所以你回答就好，明白？我点燃了烟斗，烟丝有些潮，我用了三根火柴和一段时间才点好它。 格林说，我有时间，但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来等你，所以干脆一点，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谁，你知道我们不是在这儿等你酝酿情绪来的。 我说，我只是在思考，我们之前经常去威克的酒吧，并不经常去绿灯笼和牛与熊，就是那家在日落大道尽头的像模仿英国旅馆风格的店。 不要磨蹭了， 我问，究竟是谁死了？戴顿警探大声说起来，他的声音生硬成熟，带着别想骗我的态度。 你就回答问题吧，马洛，我们在做例行调查，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 也许是我又气又累，也许是我心中真的有鬼，即使不了解这个家伙，我也开始讨厌他。就是隔着一间餐厅的距离看见他的脸，我也想打他的满地找牙。我说，省省吧，伙计，就算把你那套留给少管所去用，他们都会觉得是天大的笑话。格林咯咯直笑，戴顿虽然脸上波澜不惊，但是他突然看起来好像老了十岁，并且更加狰狞，从鼻子传出的呼吸声轻微作响。格林说， 他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你没有办法骗戴顿。 我缓缓站起身，走向书架，取下核定本的加州刑法典，伸手递给戴顿。我能麻烦你 找到规定我必须要回答问题的那一节吗？嗯？他十分的镇定，我们都知道他想重重的给我一拳，但是他在等待时机，这意味着他并不确信格林会在他违规的时候支持他。他说，每位公民务必配合警察，以各种方式，甚至是以实际行动，尤其是通过回答任何警察认为有必要且不构成定罪的问题。他说话的声音生硬、明亮而流畅。大部分情况下，只有被直接或间接的恐吓时，才会这样。在法律上，没有这样的义务存在，没有人有义务告诉警察任何事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哈哈哈，闭嘴吧。格林不耐烦地说，你在回避问题，你自己心里清楚，对吧？坐下。伦诺科斯的妻子被谋杀了，在他们恩西诺的客宅中。伦诺科斯溜之大吉，我们怎么都找不到他，所以我们在寻找谋杀的嫌疑犯。你满意了？我把书扔进一把椅子，回到格林对面的沙发上。我问，那为什么要来找我呢？嗯，我从来没有靠近过那所房子，我告诉过你。格林上上下下轻拍他的大腿，静静地朝我笑，戴顿一动不动地陷在椅子里，那个眼神仿佛能把我给吃了。格林说，因为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你的电话号码被写在了他房间的便签上。那是一本日历便签，昨天的那一页被撕掉了，但是你可以从今天的页面上看到写字留下的印记。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打给你的，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为什么要去，以及什么时候去的，但是我们得问问，毫无疑问。那为什么会在客宅里？嗯？我问道，并不希望他能回答我，但是他回答了。他的脸微微发红。好像他经常去客宅，在晚上见客人。佣人们可以透过树叶看清哪里灯亮了。车辆来来往往，有时很晚，有时非常晚。说得够多了，不是吗？别骗你自己了，伦诺科斯就是凶手。他大概午夜一点的时候去往客宅，管家正巧看到了。他大概20分钟之后一个人回来，之后什么也没发生，灯一直亮着。今天早上伦诺科斯就消失了，管家经过客宅，那女人仿佛人鱼一般赤裸地躺在床上。我告诉你，他认不出那个女人的脸，他连脸都没有了。他被人用一座猴子的黄铜小雕像砸得血肉模糊。特里·伦诺科斯不会做那样的事情。确实那个女人对他不忠，老掉牙的故事，那个女人总是背叛，他们离婚又复婚。我不认为这事儿会让特里开心，但是特里也没有必要到现在才发疯。没有人知道答案，格林耐心地说，事情总是这样，不论男女，一个人可以一直忍受，但突然他就不能忍受了，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在某个特别的时候狂怒起来。但是特里确实发了狂，并且有人死了，所以我们有事儿要办，所以我们问了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别再胡闹了， 不然你只能跟我们走一趟。他不会告诉你的，警长。戴顿酸溜溜地说。他读了那本法律书，就像很多读法律书的人一样，他以为法律真像书里写的那样。格林说，你就继续笔录吧，别动脑子。如果你记得好的话，我们会让你在警察聚会上唱慈母颂的。去你妈的，警官，如果这么说没有冒犯你的职衔的话。你和他打一架，嗯？他要是倒地的时候，我会扶他一把。我对格林说。戴顿小心地把他的笔记本和圆珠笔放在一边，站起身，眼中闪烁着光芒。他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

戴顿悠闲地站着，重心平稳，眼中有一丝甜蜜的光泽。另一个男人呢？我问道，并没有搭理他。什么另一个男人？那个女人在客房里，又是在床上，一丝不挂。你不会说她到那里是去唱独角戏吧？那个以后再说，等我们找到她丈夫之后。好吧，如果你们找到替罪羊后还想继续这一步的话，好，你不说那我们只能带你走了。马洛，把我作为重要证人？证人个鬼，作为嫌疑犯，凶杀案的帮凶，帮助嫌疑犯潜逃。我猜你把这个家伙带到了什么地方？目前我只需要猜测。我们老大最近有点难搞，他知道规矩，但是常常心不在焉。这对你来说算是不幸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弄到你的证词，越难拿到，我们越确定需要他。戴顿说，哼，对他来说都是废话，他懂法律。格林冷静地说，对你们俩讲的废话都太多了，但还是有用。来吧，马洛，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快说。我回答道，好吧，随你怎么样。特里·伦诺科斯是我的朋友，我在他身上投注了足够多的感情，多到不会因为一个警察吆喝了什么就烟消云散。你有对他不利的案子，也许比你们告诉我的还要不利。有动机、时机，加上他逃跑的事实。但这动机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就淡化了，几乎是婚姻交易中的一部分。我不欣赏那种交易，但是特里就是那种人，有些软弱，非常温和。如果特里知道他死了，自然知道不能坐以待毙，其他的都不重要。如果举行审讯，并且他们传讯我的话，我得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用不着现在回答你们的问话。格林，我看得出你是好人，我也看得出你的搭档是一个有权力情节、爱亮警徽的家伙。如果你想让我惹上大麻烦，叫他再打我，我会把他那该死的玩意儿打断。格林站起来，悲伤地看着我，戴顿动也没动。他也就能哼一下，他得中场休息，给自己打打气。格林说，我要用一下电话，但是我知道我能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你是只病鸡，马洛，一只病入膏肓的鸡。滚开，别挡着我的道。最后一句他是对戴顿说的。戴顿转身走回去，拿起他的便签本。格林走到电话旁，缓缓地拿起来。为了这一趟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他的脸变得皱巴巴的。这就是跟警察打交道的麻烦，你已经打定主意要恨之入骨，但却遇到了一个对你讲仁义的人。警监吩咐把我带回去，别跟我讲客气。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没有搜查我的家，看来是疏忽了。也许他们觉得我太有经验，不至于在家里留下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一点他们错了。但凡他们搜查，就会发现特里·伦诺科斯的汽车钥匙。等找到车子，迟早会找到，他们会发现钥匙能打开车门，就知道他曾经跟我在一起。事实证明，这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警方永远找不到那辆车了。车子在那天晚上被偷走，很可能被开到埃尔帕索，配上了新的钥匙和伪造文件，然后在墨西哥城被卖掉。这是标准的流程，钱大概再会变成海洛因流回来。对于黑道来说，这也是睦邻友好政策的一部分。那一年，凶杀组的头是格里戈里厄斯警监，属于日渐稀少但还不至于绝迹的那类警察。他们酷爱使用的办案方法包括强光、疲劳审讯、脚踢肾脏、膝顶下体、拳打太阳穴、棍击尾椎。六个月之后，他因为伪证罪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没审判就遭解雇了。没过多久，就在位于怀俄明州的自家牧场上被一头母马踩死。但是现在，我是他砧板上的肉。他坐在书桌的后面，没穿外套，衬衫袖子几乎卷到了肩膀，脑袋像砖块一样寸草不生，像所有肌肉强健的中年人一样，腰部尤为结实。他的眼珠子呈鱼灰色，大鼻子密布凸起的毛细血管。他正在喝咖啡，发出很大的声响。粗壮的手背长满汗毛，灰白的毛簇从耳朵里长出来。他用手胡乱摸着桌上的什么东西，眼睛看着格林。格林说：“头儿，我们问了半天，他就是一副休想从我嘴里撬出一个字的架势。我们是循着那个电话号码去找的他，他刚开车回来，但就是不说去了哪儿。他跟伦诺克斯挺熟的，他不肯说，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格里戈里厄斯冷漠地说：“觉得自己是条硬汉，我们可以让他改变想法。”他说话的语气好像自己满不在乎，可能真的不在乎，没有人对他发过狠。关键是地方检察官嗅出了这个案子的风头，也不能怪他，得看这个姑娘的老爹是谁嘛，对不对？我猜我们最好替他好好的挖一挖这个家伙的鼻孔。他看着我，仿佛我就是一个烟屁股或是一张空椅子，反正就是他视线内的某样东西，不必当回事。戴顿恭恭敬敬地说：“非常明显，他整个人的态度就是想制造一个他可以拒绝说话的场面，他当着我们的面引用法律刺激我出手揍他。我确实越界了警戒。”格里戈里厄斯阴郁地瞥了他一眼说：“如果这个小流氓都能轻易地激怒你，那你也太不淡定了。是谁把手铐取下来的？”格林说：“是他。”格里戈里厄斯说：“带回去，靠紧一点，让他自己提提神。”格林重新把手铐给我戴上。这时，格里戈里厄斯呵斥道：“铐在身后！”格林把我的双手铐在背后，我坐在一把硬质的椅子里面。再紧一点儿，就像要咬住他的双手。格林扣得更紧了，我的手开始发麻。格里戈里厄斯终于抬眼看着我说：“你现在可以说话了，痛快点。”我没有回答他，他向后靠着，一脸狞笑，他的手缓缓伸向咖啡杯，然后绕过了他。他 才身体微微前倾。突然，咖啡杯猛地飞了过来，我侧身离开椅子躲过了一劫，但是重重地摔倒，肩膀着地翻滚了一圈才慢慢站起来。我的双手彻底麻木，没有任何的知觉，手铐椅上的整条胳膊都开始生疼。格林帮助我重新坐回椅子，湿漉漉的咖啡渍落在了椅子的面上和背后，大部分洒在了地上。格里格里厄斯说，看来他不喜欢咖啡，他手脚敏捷，行动迅速，呵呵呵，反射完好吗？没有人接话。格里格里厄斯用鱼眼再次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在这儿，先生，一张侦探执照的分量和一张名片差不多，所以现在好好招供吧，先口头说，我们一会儿记录下来，需要完整的。我们要一份你从昨晚十点到现在的所有行动的完整陈述，我是说一字不落。这个办公室的任务是调查一桩谋杀案，主要嫌疑犯现在他妈的消失了，你和他有联系，这个家伙抓他老婆通奸抓了个现行，然后把他老婆的脑袋剁成了肉酱，鲜血浸透了头发。我们的老朋友又是一尊小铜像，一点创意都没有，但就是挺奏效。先生，你以为天杀的私人侦探能在这个事儿上援引法律？在这个国家，没有哪一套警力能在法律范围内完成他的使命。你有我要的信息，你可以说不，我可以相信你，但是你连不都不说，这就不对了，朋友，六分钱都不值。来吧，说。我问道，警监，能不能先把手铐拿开？我是说，如果我给你供词的话，我也许会同意。长话短说吧，如果我告诉你，在过去24小时里，我没见过伦德科斯，没和他说过话，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你会满意吗，警监？也许，如果我相信的话，如果我告诉你，我何时何地见过他，但是不知道他杀了人，或者有犯罪发生，更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你会满意吗？如果有更多的细节，我可能会听，比如在哪儿、什么时候、他看起来什么德行、谈了什么、他去了哪儿，基于这些，可以推导出其他的什么结论。经你的手，结论估计就是我是一个从犯，对吧？颈肩的下巴肌肉鼓了起来，眼睛像浑浊的冰块，他说，那又如何？我说，我不知道，我需要法律建议。我想合作，我继续说道，如果我们请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人来，怎么样？颈肩发出一阵短促而沙哑的笑声，但马上就停住了。他慢慢地站起来，绕过桌子，俯身靠近我，一只大手 撑在桌板上，微笑着，接着眼睛眨也不眨，一通铁拳就抡在了我脖子的侧面。出拳的距离不过八到十英寸，但几乎把我的头给打下来了，胆汁渗入了我的嘴巴，好像还掺杂着鲜血，我什么都听不见，只有脑海中的轰鸣。他俯身看着我，还在微笑，他的左手还在桌子上，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我曾经很硬气，但是我现在老了。你经住了一记重拳，先生，这是你从我这儿得到的全部答复。我们市立监狱里的小伙子们真应该去运牲口，也许我们雇佣他们真是屈才，他们可不像戴顿一样是白白净净绵绵软软的拳击手，他们也不像格林一样有四个孩子外加一座玫瑰花园，他们活着那是有另外的乐趣。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且人才短缺嘛。你对要说的话有什么新想法了吗？嗯，如果你愿意费力说的话。戴着手铐不说，警戒。真的，我说这么几句话都觉得疼。颈肩朝我靠得更近了，我几乎能闻见他身上的汗味和腐朽的气息。接着他直起身子回到桌子那边，把他结实的屁股落在椅子里，抬起一把三角尺，用大拇指摸着其中的一边，好像摸着一把刀。他看着格林，等什么呢？啊，警长，命令。格林从牙缝中挤出这句话，好像恨透了自己的声音。还需要有人告诉你怎么做吗？啊，你是个有经验的人，记录里写着呢。我要一份这个男人过去24小时所有行动细节的详实招供，可能还需要一个更长的版本，不过呢，这些目前就够用了。我需要知道他每一分钟都做了些什么，我要在招供上签字，还得有证人，一切都证实过，2个小时之后我就要，然后我要他回到这儿，干净整齐，身上没有记号。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这样颈肩停了停，给了格林一个仿佛可以冷冻刚刚居好的土豆一样的眼神。 听众朋友，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梦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87.6，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行。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